它主要利用法国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北航在工程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培养高水平的国际通用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学院。这个采用的是本硕连贯制的培养方式，中英法三语教学，学制呢是6年半，不高收学费啊，这个跟北航的其他学院的学生一样的。毕业生可以受得到北航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以及法国的工程师文凭。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以这个大类的名称来填报就可以了， 对 是吧？ 对，只能这样。 那么这个两个，一个大类招生专业和试点示范专业，它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录取分数上会有差别，还是说考核的项目上会有差别？ 没有，一样的， 都一样， 是高考啊，统一的高考 就报志愿就行了 啊，没有类别，这是他们自己有特色，没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啊。 好，那刚才您说了，在大类招生里面还有一个社会科学实验班哈，这个是面向文科生的。 对， 那么在这个北航能上这个能上的文科生能上的专业是不是就只有这一个呢？ 对，这个招生专业是这个啊，就是社会科学试验班。未来呢，这个就是从一年以后呢，在分专业的时候呢，可以分为经济学行政管理、法学、英语、德语、翻译还有一个知行文科试验班一直试验下去 大类招生之后，然后可以分别选择经济学、行政管理等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了。 对对 对， 是吧？ 学第一年是大类培养，第二年开始学分专业 那今年的这个社会科学试验班是有变化的是吧？ 原来我们是文理兼招不过理科生招的非常少所以今年我们调整了一下，就是只招文科生。 去年这个在全国能招多少，在北京有多少计划呢？ 我们去年是200在北京是2121人。 那当发现说我的专业兴趣改变了，这时候的转专业政策是不是宽松呢？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学习期年限内，从一年半开始或者两年开始，都可以进行这个转专业。这个是每半年可以转一次，每半年可以转一次从我们这个这几年实施的这个政策来讲呢，只要你真心愿意转，真正的从自己的兴趣发生转移了，转专业都会成功，并且最后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功。因为兴趣驱动以后呢，他同学们的这个后面的动力就会很大的。我们北航的这个2017届本科生的整体的升学率是73.62%，这个呢是在全国高校的排第四位第四位。那么我们考研的，就是国内考研的升学考研率是53.11%，我们全国高校排第二排第二。国外升学率呢是20.51%，大部分呢去升学了。就业率是98.65%，2017届那么 都集中在哪些领域？ 就是一般的就是高科技这些行业领域特别是科技、教育、航空、航天、传播、信息、金融、汽车等行业。我们就是本科生的这个就业人数非常少一般来讲呢，就是甚至有些呢，虽然他没有就业呢，但是他可能第二年还有考研什么，但是也有一部分就业，大概是本科生的那个平均年薪呢能够达到近10万主要是我们本科生毕业以后进入北航，再进入继续保研读硕士，硕士的是北分子是年薪是14.19万，这14万左右，这个在全国高校也是名列前茅的。 那到博士的时候就会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近16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咨询。那么关于北京理工大学的问题，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吧，教育面对面 RBC。 好，来看一下啊，同样是招生计划和政策，去年是249人，今年还没出，那么预计会和今年